听过咧有林忆莲主唱嘅《早晨》，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早晨，早晨啊！今朝早咧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嚟到大年初四咯噃，再次喺空气中同你讲声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最紧要咧事事都顺利啦，同埋每日咧都笑口常开啊！早晨，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就嚟到2022年嘅2月4日，大年初四，亦都系立春嘅日子啦。有说话咧，立春咧就系真真正正咧踏入呢一个嘅虎年噶咯噃。咁啊，无论系点样都好啦。咁啊，今日咧可能好多朋友都系今日开工啊。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开工大吉啦。咁又好好、啊，今日礼拜五啊嘛，因为可能翻一日，然之后咧又放两日假啦。亦都有啲朋友咧选择今日咧就系放埋佢，然之后咧星期一咧先至翻工。无论你选择哪一日开工都好，都是开工大吉啦。不过要提提你啦，室外温咧只系得12度啊，相对湿度咧82%啊。天文台咧发出咗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啊，咁啊当然咧就系话今朝早嘅气温咧都系冻嘅。咁你问我12度系咪好冻咧？亦都系一般啦。咁啊当然啦，即系。香港好似都好耐冇好冻啊！咁旧年咧，我记得系1月初嘅时候咧，就去到6度啊！我仲有啲记录喺度。今年咧，好似都真系暖咗啲啊！不过朝头早空气又特别好啲嘅， 晨早空气精神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望碧海，半圆珠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愿君抛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圆处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晨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隔离，照万人君取珍惜自美。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美。尘俗无数 好中意一首咧，朝头早播嘅歌曲《阳光空气》，我哋有威震乐队嘅歌声啊！当然啦，你话呢排咧戴住个口罩咧，就算你话几空气清新都好咧，都觉得麻麻地。不过点都系要保护自己嘅，尤其是近排咧，我唔只戴一个口罩，戴两个添，好似安全啲嘅感觉啊！咁啊，当然又话如果系一个室外嘅地方或者空旷嘅地方咧，个感觉亦都系好啲嘅。咁啊，如果喺室内地方空气唔系好流通咧，的确咧又会有啲担心，咁所以咧都尽量咧都系少啲去一啲人多嘅地方啦。你话喺屋企咁，梗系冇问题啦，系咪？系咪都 即係講句難聽啲，就係係唔係都中啦。如果你屋企人中咗嘅話，咁但係啲跨家庭嘅聚會咧，大家都真係要留意啊。咁啊，當然啦，今日咧就係翻工嘅日子啦，咁更加要留意，都係因為咧，大家都係嚟自五湖四海嘅同事咧，咁會唔會都有啲相關嘅一啲嘅問題會出現咧？希望當然係冇啦。咁但係咧。大家注重卫生啦，自己喺翻自己工作嘅范围里边咧，就的确系好啲嘅。同埋咧，最好咧喺晏昼食饭嘅时候咧，大家就系轮住嚟食啦。同埋咧，大家都系各自系喺翻自己嘅位置度食啦。咁啊最好啦。因为咧，始终食饭嘅时候你都会除低口罩啦，都相信咧都会有一定嘅风险喺度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系寒冷啊，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咧约为17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初时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明日早上咧仍然系寒冷啊，日夜温差系较大，下周初气温系稍为回升，但系星期一咧有几阵雨嘅，室外温咧12度啊，相对湿度82%。再次提提你啦，天文台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就好啦，听到呢一个嘅气温会稍微回升，唔知道你鍾意冬天多啲定係鍾意熱啲嘅时间呢，陪陪係鍾意和暖啲嘅日子，当然係人都鍾意秋天啦，吓嘛，不过有啲人又觉得秋天呢好似好冷漠咁嘅感觉，系咪？因为会有叶落嘅时候。不过秋天确实个天气系舒服啲。春天呢亦都好似万物重生咁呢，又好似好啲。不过香港真系好幸运啊，一年四季都有。喺呢个清晨时间，尤其喺清晨爽利，我好中意播呢首。 晨曦中披上这薄雾，悠闲地在这街头散步，柔光中隐约渐见拖马步过，寒意内人像马呼出了梦，回看荡着父母编的马尾跑步，回看当日肩背着书包的我，曾在榕树上留了记号，但昨天没法等，像昨天的风筝，当天风筝飘着纯白像那童真，还限着一串和一串疑问。想这薄雾，悠闲地在这街头散步，柔光中街角渐见拖马步过，寒意内人像马呼出了梦，怀抱寂寞，手插在裤袋的我，沿着像昨天的风筝，当天风筝飘着欢欣，飘起片片碎白云，纯白像那童真，还限着一串和一串疑问， 没法得，像昨天的风灯，当天风灯飘着欢欣，飘起片片碎白云，纯白像那童真，还在天里淘气的在亲吻，温馨的仿似吻。 清晨上嚟播清晨啱晒，刘美君主唱清晨。林志美神器，听到首歌回来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 Albert O 欧瑞强的出现。 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照路人，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 你我两知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情和欢欣，你我两知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又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21宗是本地感染，初步阳性个案约有160宗。葵涌安任村封任楼的圣公会林户长者之家再有护理员确诊，60多名院友要隔离检疫。马鞍山时代兵室有两名工作人员确诊，当局呼吁曾经光顾的人士要检测。佐敦装饰伦敦广场的新生酒楼有四个员工确诊，红磡街市地铺回味鲜鱼有两名工作人员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相关个案中一些家庭聚会出现爆发，源头未明个案就遍布港九新界，担心未来将会有数以百计或者更多个案，呼吁市民减少外出聚会和拜年。因应政府扩大雇员特别上班安排和暂停非必需公共服务，入境事务处由今日至到下星期五只是提供紧急和必需的公共服务，其中就身份证事宜，处方在港岛和九龙的人事登记办事处只是提供紧急保领身份证服务，申请人需要先行预约。在所有婚姻登记处只提供处理递交已结婚通知书和在婚姻登记处举行婚礼的服务，就签证和延期逗留，入境处只是接受以投递方式递交的紧急延期申请，申请人必须要提供本地联络电话号码，处方将于稍后联络跟进。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军在星期四在叙利亚发动突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库莱希面对美军围堵时候引爆炸弹自杀身亡，死者包括他的家人。拜登说，美军的行动成功铲除一个主要的恐怖分子头目，并向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发出强而有力的警告。美国当局未有公布行动造成的平民伤亡情况。美联社引述当地救援人员说，美军突袭地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行动造成至少13人死亡，包括6个儿童和4名妇女。美国国防部事后发表声明表示，美军特种部队在叙利亚西北部执行这次反恐任务成功，美军人员没有人伤亡。库莱希被视为伊斯兰国前头目巴格达迪的继任者。2019年10月，美方证实巴格达迪在美军突袭行动中自杀身亡。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话，就算俄罗斯同中国之间嘅关系更加密切，但都唔会影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后果。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经济同埋金融方面嘅制裁，只会令到俄罗斯嘅经济更加脆弱。普赖斯话，如果美国睇到包括中国在内嘅公司试图回避美国嘅出口管制行动，美国会部署一系列工具应对。普赖斯警告，如果有国家拒绝和包括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往来，肯定会大幅降低生产和创新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111点，下跌5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77点，下跌11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 7.793， 日元 114.98， 瑞士法郎 0.921， 加元 1.268， 人民幣 6.354， 英鎊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44， 歐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71美元，卖出1805.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寒冷，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又为17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系80%。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林家声慈善基金、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演艺成全林家声》，主持黎晓君，请嚟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副教授邢金沙，一齐欣赏名剧《百花亭赠剑》。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播放精华片段，港台电视31下午4:30足本播放。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雨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还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踏入虎年，我们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大家是不是抗疫抗到好闷呢？就等希婷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最近同朋友出街，我拿支酒精喷喷出来喷一喷大家对手的时候，一喷，哇，为什么这么香的呢？原来我喷错了自己支香水啊。只要大家懂得发掘身边的乐趣，虎年自然就会开心每一天。 香港电台第五台，在虎年同你苦中作乐。 奇奇，点解呢度睇落咁欢乐嘅？ 呢度何止欢乐啊，仲会带俾老友记新奇刺激、好玩啲三个愿望添啊！ 电视游戏节目出奇好玩， 系奇英嗰个奇啊！ 主持人谭奇奇同泰神每集都预备好多出奇又好玩嘅游戏，考下老友记五感同脑筋， 真系人都后生翻晒啊！ 出奇好玩， 今晚7:30，

唔係咁多朋友咧，會喺清晨時分起身嘅，咁尤其是可能後生啲咧，你話清晨時間可能係佢哋嘅凌晨時間，即係佢哋嘅通宵時間。但係如果你話通常，如果唔係因為你嘅工作，又或者你可能要翻學，或者你要照顧屋企人嘅緣故，你會清晨時分起身。好多時候咧，清晨嘅時候都係瞓緊覺。但係清晨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好多嘅朋友咧，其實喺度好努力咁工作。工作紧嘅，以往未做呢个清晨上嚟嘅时候咧，其实都唔知道，原来系修桥补路啦，或者我哋朝头早起身可以有热辣辣嘅早餐食啦，啊，又或者有报纸睇啦，等等等等呢一啲所有嘅嘢咧，其实大家都系瞓醒觉有。原来有好多人喺背后喺晚上嘅时间、清晨嘅时间咧，已经为你服务啊！朝头早亦都真系见到好多朋友咧，就去到唔同嘅餐厅啊，去到唔同嘅地酒楼啊地方咧，就摆低佢哋一啲嘅食材喺餐厅嘅门口啊，或者佢哋嘅收集箱啊等等。真係有好多朋友，例如我屋企附近有啲嘅粥铺啦，四点零钟我已经见到有人翻工，係喺度做緊煲粥㗎啦。真係確實要向所有呢一啲喺夜班然之后翻工，为我哋日头工作或者日头生活嘅人呢，就係、是、服务嘅朋友致敬。当然啦，翻夜班嘅朋友亦都非常重要啦，通宵嘅朋友亦都非常重要。可能你係揸緊呢个嘅公共交通工具嘅朋友啦，又或者开緊一啲24小时服务嘅一啲嘅朋友。无论你是哪一些朋友都好，都多谢你为我们付出，为我们香港付出的所有的一份力。来到这个星期五的早上，来到初四这个翻工日子了。室外气温12度，相对湿度 81%，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刚刚为你带来有周慧敏主唱的《出嫁的清晨》。 清风竟然喝醉就降水，照看青天偶尔飘过了白云，身边有的是个最爱我的人，他们心中他们所想快乐人，甘心躲于爱侣身边过我这一生，只想再也不敢与我接近，偷走我心，未信有这个可能，心灵私奔，感情不稳，再爱别人，然后你在这天步过窗面的心，在宁静世界掠过你那爱火之梦弄真。 才你可给我致命不公，爱是这样的完全。 熟悉佢嘅歌，可能你会有一人有一个梦想发誓，雨季不再来等等。不过今日拣嚟嘅有佢嘅呢一首歌《觉悟》啊，主唱嘅咧有黎瑞恩嘅。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喺5:45咧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早上系寒冷，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咧约为17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初时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明日早上仍然是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是会稍微回升的，但星期一有几阵雨的。室外温12度，相对湿度 81%。 天文台再次提提你，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再次相见，仍在谁的心不答应。 名字叫做何婉莹，有这一首歌曲《周日清晨》，哎，大家醒一下啦，不是周日，今天是周五而已。是啦是啦是啦，可能你要上班了，所以播首劲啲嘅歌叫你起身。我们有李克勤的红日，今天的日出时间是7:01。

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知感激敬礼，到你自己才是虚伪。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压人潮中畅味。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今日咧就系大年初四啦，咁啊佩佩好开心咧，喺呢个空气中咧仍然可以同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相遇，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精神健康问题嘅。早晨啊，沈医生。 系佩佩早晨，同埋各位听众早晨，喺度同大家拜年啦，希望咧大家新一年咧开开心心吓，健健康康。 嗯，我都祝阿沈医生咧就系事事顺利，都最紧要都系身体健康啦，身心都有愉快就最好啦。嗱，讲紧咧今日年初四啦，咁呢个新年嘅气氛咧仍然系相当浓厚啦。新嘅一年咧，大家都即系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咧，相信大家最希望嘅咧就系呢个快乐啲啦，系嘛？今年咧都应该要继续快快乐乐咁样过嘅。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咧讲就容易，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人咧嗰个思维咧？可以正面啲咧，我哋成日讲，祝你快乐，咁真系点样先可以揾到自己？每一日都过得好快乐咧？点样？我哋成日讲呢啲系咪叫阿 Q 精神啦？定系唔系？我可以用一啲方法令到自己咧，将啲负面情绪掉晒佢，然之后咧，我哋净系得快乐 嘅 啫。 咁讲啦，快乐咧，其实系好个人化嘅嘢嚟嘅，亦都个人咧有佢自己唔同嘅定义啦、标准啦咁样。所以咧，今日我哋真系可以正值呢一个新年嘅时间咧，我哋透过一啲以往以前嘅人啦，又或者好多学者咧，去到研究呢一个咩叫快乐，又或者咧点样可以令大家快乐啲咧？呢一个课题咧，我哋可以有一啲嘅参考啊。喺我哋讲之前咧，我又问阿佩佩啊，你估啊喺啱啱出咗一个叫做全球快乐报告嗰个指数啦，喺旧年啊2021年啊。你估香港喺全世界嘅快乐指数排名大概有几多度啊？ 我记得唔系差嘅，咁但系我谂大概十零位咁上下啦，系咪啊？ 啊，佩佩就高估咗呢一个香港嘅排名，系啦。其实咧就啱啱嗰一年咧就系排名第77啦。 哇，咁厚！ 冇错啦。咁咧就其实咧70几啊呢啲咁样嘅位置咧。 我哋都原来维持咗几多年㗎喇。睇返呢一个报道呢，过去七年呢，其实香港维持都系七十几左右咁样。咁去年呢七十七呢都算系一个比较后返少少嘅位置啦。咁同大家讲下头三位系咩，头三位呢，第一就系芬兰。 系呢、這个大家都知㗎喇。 系啦，第二呢就系丹麦。系啦，第三咧就系瑞士， 系三个都系欧洲嘅国家嚟嘅、 哦。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如果想话啊，点解嗰个快乐点样为之快乐呢？如果人哋个国家咁高排名嘅话咧，我哋又可以去参考一下啦，睇下个报道啊，究竟人哋点样生活嘅咧，模式系点样嘅咧，人哋个文化又系点样嘅咧？就话如果真系希望通关之后咧，大家如果未去过，好似我咁，我都未去过呢三个地方啊，我都有兴趣咧。去到當地咧，即係親身去感受一下啊！呢、這個國家究竟係點咧？點解啲人會覺得自己咁快樂咧？嗬，啊，一啲嘅方法係啦。今日咧就好啦，同大家探討一下，即係快樂呢一個其實係好普遍，但係咧亦都係一個好高深嘅課題嚟嘅。 嗯，係啦，咁 嚟講，嗯，你覺得点样为之快乐先？ 我觉得生活能够可以好满足啦，然之后咧身边有屋企人啦，有朋友啦，工作亦都顺利，身体亦都健康，我觉得已经系好快乐噶啦。 嗯，系啦系啦，呢、這个咧我都好同意嘅一样嘢嚟。其实咧听到佩佩有一样嘢就系话，基本上一个生活上嘅安定吓，一个稳定同埋基本上嘅满足啊。譬如你衣食住行嗰啲全部都唔使担心嘅、 嗯、 其实嗰个呢就带俾一个最基本嘅安全嘅感觉，系咪咁、 嗯、 然之后呢可能就系再上一层呢，就系讲緊你譬如你工作上面嗰啲情况可以都比较顺利啊，屋企人又冇咩大事发生啊，健健康康啊，咁样呢就系一个大家会觉得好生活得好舒适好安定的一个状态，系咪咁仲有好多人呢就会即係觉得啊要成功先至可以快乐㗎喎。咁、 嗯 啊、呢一、這个情况呢亦都系明白理解嘅。好多人都好希望自己成功㗎，系咪先。咁、嗯啊、但係呢研究话俾我哋听呢，究竟啊系咪真系要成功先可以有快乐呢咁样。 嗯 啊、原本研究得出嚟嘅一啲结论啦，佢哋就觉得啱啱相反，啱啱相反。有时呢我哋越想成功呢，可能我哋越不快乐。为什么呢？就因为你想想，如果他越想成功，当他达到了第一个目标之后呢，很自然他就很想再成功一 点。啊、是、哦、会追的嘛。 嗯，没错啦，这个追这个心态仍然觉得自己不够。是不是、嗯啊、所以研究告诉我们听呢，我们首先要有快乐先。有快乐之后呢，其实我们成功的机会呢亦都会增加。为什么这么说呢、嗯、就因为原来当我们自身感觉快乐嘅时候呢，我哋自己脑入面呢嗰啲譬如啲脑物质啊，讲緊譬如多巴胺啊嗰、那个嘅效用底下，影响底下呢，我哋嗰个學習嘅机制呢亦都会比较有效啊，比较畅顺啊咁样。当我哋嗰个學習脑入面學習机制比较畅顺嘅时候呢，可能我哋做事呢都会事半功倍啊。咁、啊、呢个呢带俾我哋成功嘅机会呢亦都会增加咗咁样咯、 嗯 啊。所以呢其实呢、这个系一个好吊诡嘅一个问题咯，究竟成功同快乐边一个行先呢，鸡同鸡蛋嘅问题。所以呢咁你话啦啊，咁点样可以自身就有快乐呢？嗬、 嗯， 啊咁好多人都好想知道喎，点样我哋无端端冇嘢发生就可以快乐咩？咁样系咪？咁呢、嗯、个都亦好值得探讨嘅问题。咁呢一个问题咧，亦都有好多学者咧去到研究嘅， 嗯， 啊咁都得出咗一啲结论嘅、哦。 嗯， 首先一样嘢咧，佢哋就会提倡有两个向度嘅。通常啲人咧，可能呢度讲得比较高深少少啊，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好似头先我哋讲话，生活上边一啲嘅经历经验带俾佢哋多啲愉快感，少啲痛苦感。嗱、啊，这个、呢一个咧就会佢哋会觉得快乐噶啦。咁另一个向度咧就系、是，唔关身边嘅嘢事，而系咧佢好想可以将佢自己嘅目标啦、核心价值发挥到嘅，然之后咧佢嘅生活咧系可以觉得有意义啦，同埋咧可能可以咧面对到，又或者咧可以应付到一啲挑战嘅，而呢啲挑战带俾佢一啲个人有成长嘅话咧，那个亦都系另一个快乐嘅向度嚟嘅。 嗯。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咧，有啲嘢咧个目标 set 得太高咧，就对自己有一个无形嘅压力，相对咧就冇咁容易有快乐嘅。我哋嘅歌仔都有得唱啦，无敌是最寂寞啊嘛。如果你真系已经系最劲啊、最叻嗰个咧，其实你会觉得好痛苦噶。反而咧，譬如好似嗱，我讲简单啲嘅例子啦，即系如果作为家长嘅，你要求你嘅小朋友嘅成绩究竟系达到咩嘅标准，你先至觉得系好咧？有啲朋友仔咧觉得要考头十名先至叫好嘅，喺有啲家长咧就觉得咧小朋友咧只要佢学习快乐就 OK 啦。有啲咧就可能 set 个目标咧就系只要合格升到班就得啦。咁其实系咪呢一啲嘅目标咧，相对地如果冇 set 得咁高，对于双方嚟讲咧嗰个快乐指数都会唔同咗嘅咧？ 嗯，系啦，冇错，呢啲就所谓可能日常生活咧，我哋遇到困难啦，遇到问题嘅时候，究竟点样去到处理咧？我谂就系呢一啲，即系围绕住呢啲嘅问题啦，无论系小朋友啊、大人啊，都会遇到嘅。咁所以咧，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一啲可能学者喺呢一方面咧一啲嘅叫做研究啦，所得出嚟嘅结论啦。佢哋咧就讲咗三个方向嘅，去到提议咧。究竟怎样可以有快乐？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当我们遇到所以刚才生活上面那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要怎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怎样去到面对我们的生活啦，面对我们的生活啦，平时的生活我们要怎样的心态去过呢。第三就是他都提供了一些很实际的方法呢，话给我们听啊，你这样做啦，你这样会快乐一点的这样。那不如呢，我们用一个比较快的时间呢，都同大家讲一讲呢三方面好唔好啊？ 好啊， 系啦。咁第一方面咧就系头先讲啦，点样去到面对生活上嘅压力，又或者问题啊咁样样咧？吓，头先讲咗啦，生活嘅压力咧、问题咧，其实个心态我哋点样面对咧，就系话我哋要预咗咧，问题同埋压力系必定会出现嘅，系必定会有嘅，因为有人嘅地方其实就会有问题。咁所以当问题嚟到嘅时候咧，我哋几样嘢，第一样咧，首先真系要去到接受咗呢一个问题先，千祈唔好咧去到逃避啦，又或者咧问点解啊咁样，点解我要有呢个嘢发生喺我身上咧？点解系我咧 ？Why me 咁样？当我哋一路喺度纠结喺一个问题，唔肯去接受嘅话咧，其实我哋嘅痛苦咧系一路嘅延续同埋会倍增嘅。咁呢个对我哋一啲都冇帮助。所以我哋第一样嘢接受咗呢个问题先啦，然之后咧好好地帮自己处理咗个情绪先，处理咗情绪，承认自己面对紧呢个问题嘅时候咧系有困难，系有好辛苦嘅感觉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唔去处理情绪，而去将佢抑压咗嘅话咧，好容易咧将呢啲情绪抑压嘅时候咧，其实慢慢会变一个情绪问题。咁所以当我哋譬如同人倾啊，自己去做一啲嘢去发泄啊、抒发嘅时候咧，都系面对我哋情绪个方法。最后啦，当我哋处理埋情绪，又接受咗个问题之后咧，我哋就勇敢咧去到叫做迎战啊，去迎接呢一个嘅挑战啊、困难嘅挑战。我哋咧个心态好紧要啊！当我哋面对一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哋唔好怕佢，我哋咧尽量尝试咧，俾自己当系我哋人生里边一啲嘅历练嘅一啲机会啦。当有时咧，我哋个心态即系话点样去到磨练到自己啊，又或者点样可以进步咧？往往就系透过我哋完成一个困难、克服一个困难咧，我哋会有成长咯。咁所以我哋有时睇一个人嘅时候咧，唔系话睇佢平时做嘢有几好啦，反而就系睇佢遇到困难嘅时候咧，佢点样去应付、点样回应啊？嗰一下咧，其实系好紧要嘅。咁所以当我哋调节到呢一个心态嘅时候咧，我哋面对困难嘅时候咧，有另一个嘅景象去到处理咯，而唔系咧，可能好似挨打式咁样去到努力，而系咧，我哋勇于去到接受呢一个挑战，希望自己可以喺个挑战里边咧跨越，同埋有进步啊，咁样同埋有成长嘅。咁呢个新心态啦就都好紧要咯。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对面对生活上边嗰一个嘅态度啊。面对生活上的态度，好多时候我们都会讲话那个感恩啦，是不是感恩呢？就是感恩睇返我们自己我们拥有有几多，好像半杯水咁啫嘛。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呢已经有一半嘅，咁其实呢就我们都要感恩我们有呢一半啦。 咁但係呢唔好停留喺呢一度喎。如果我哋覺得自己得係一半嘅時候呢，我哋亦都問自己啊，另外一半你覺得係啲乜嘢嚟嘅呢，然之後呢就對自己要有一個嘅信任，有一個信心呢，就係、是、如果我肯努力，我肯呢即係去接受應付呢啲挑戰嘅時候，我深信自己呢係可以終有一日呢斟滿埋嗰另外一半嘅水嘅。咁、然之後點樣做呢，就係、是、我哋要去到 set 目標啦，然之後呢喺個目標上面呢點樣係落實我哋逐步逐步呢去到達成我哋嘅目標。咁、當然啦，喺一個生活上面呢 work-life balance， 即係生活同埋休息嗰個中間嗰個平衡呢，都係啲學者都覺得呢都係要時刻留意。如果唔係我哋得個做事嘅話呢，其實我哋有一日呢會去到 burn out 咗，即係會消耗盡咗自己嘅。所以呢適當地去到放鬆啊，適當呢去到譬如見下我哋朋友啊，又或者同我哋家人一齊嘅時間啊，又或者做一啲自己鍾意嘅嘢呢，其實呢個都係非常之緊要，亦都要學習呢點樣去欣賞我哋身邊所有嘅事物啦，包括大自然添。咁啊，最後啦，就係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好實際嘅方法，我哋每日都可以做嘅，去到提升我哋嗰個快樂。咁呢個呢包括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呢，就係我哋嘗試下呢去到每日數下自己有啲乜嘢值得感恩嘅事情。有研究話呢，當我哋咁樣每日咁樣做，做夠三個星期，即係21日嘅話呢，其實我哋嗰個快樂嘅感覺呢就會好比較持續咁樣去到喺我哋嘅心上面呢出現嘅發生嘅。咁點解，因為呢21日呢佢哋就話覺得係一個學習嘅足夠俾我哋腦入面學習到呢一個感覺呢，經驗到呢一個感覺嘅一個時間啦。咁當我哋每日去到數下自己有咩感恩嘅事情，就會幫我哋呢即係去對抗呢我哋好常出現嚟我哋覺得有咩唔夠，有咩唔好，又甚或自己有啲咩做得唔好，去到對抗返一個咁樣嘅負面嘅心態囉。咁其實都大家可以試下囉，不妨。第二樣嘢呢，就是、我哋可以試下呢去到當然老生常談啦，就係、是、一啲運動啦。其實原來運動好緊要啦，我哋之前都講過好多，係咪？當然你話如果我冇時間喎，其實好多時候我都會提議呢，譬如大家放工，尤其是放工啊，我哋都完成咗一日嘅工作，放工返屋企嘅時候呢，我哋不妨爭取一啲機會，例如早兩個站落車呢，然之後快步行，譬如行10分鐘、15分鐘呢，出少少汗呢，其實呢個都可以算係一個運動。當我哋有啲運動嘅時候呢，我哋激發到腦入面一啲物質，例如一啲血清素啊、多巴胺等等呢啲咁物質呢，都會令到我哋個人呢覺得快樂嘅。咁第三呢，就係我哋可以嘗試呢俾一啲空間自己去到靜觀，所謂嘅靜觀。這個靜觀呢，就係幫我哋可能每日好煩囂嘅生活裏面呢，我哋有5分鐘或者10分鐘嘅時間安靜落嚟，感受下自己一個身體上面嗰個狀態啦，嗰個呼吸嘅一吸一呼嗰下嗰個運作啦，同埋呢自己譬如心跳啊，或者身體有唔同嘅感覺啊，我哋都可以呢，甚至嘅情緒呢，我哋都可以俾自己一個空間呢去感受一下。呢個呢就係我哋去到照顧自己其中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嘅。大家可以其實透過網上而家好多嘅資源啦，咁啲短片啊，我哋都可以跟住去到做，帶到我哋做呢一個都係非常之好嘅。最後一樣嘢呢，就係我哋可以嘗試下呢，每日呢都有一啲嘅叫做日行一善啊，即係呢度咁講，佢話 random act of kindness 啊，即係其實呢你有機會呢可以對人好嘅時候呢，你不妨呢爭取嗰啲機會呢去到對人好啊。咁每日都提醒自己盡量爭取機會對一個可能你識嘅人又好，你唔識嘅人又好，你對佢付出少少，其實呢一個呢都係令你直接呢可以覺得有快樂嘅一個方法嚟嘅。 施比受更有福啊嘛，係咪？ 係啦。 咁今日咧就講咗好多方法咧，可以令自己咧就係快樂啲咁啊！希望咧大家咧都參照啊沈醫生講嘅呢啲方法咧，希望喺今年虎年啊，大家咧都可以實行你嘅快樂大計就好啦。咁今日咧唔該曬咧就精神科專科沈君豪醫生，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再見啦噃，拜拜。 好，拜拜。 送咗咗沈医生之后咧，望个钟咧，仲有大概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咧，就会到上昼嘅六点半钟，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室外气温得12度，相对湿度80%嘅。前辈会要再对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听朝早啊，喺呢个大年初五早上5点，同样地喺清晨爽利会再见到你。咁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噃。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21宗系本地感染，初步阳性个案约有160宗。葵涌安任村封任楼的圣公会林户长者之家，再有护理员确诊，60多名院友要隔离检疫。马鞍山时代冰室有2名工作人员确诊，当局呼吁曾经光顾的人士要检测。佐敦庄士伦敦广场的新新酒楼有4个员工确诊，红磡街市地铺回味鲜鱼有2名工作人员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相关个案中一些家庭聚会出现爆发，源头未明个案就遍布港九新界，担心未来将会有数以百计或者更多个案，呼吁市民减少外出聚会和拜年。政府宣布今日开始，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需公共服务以及和防疫抗疫相关人员外，其他政府雇员尽量在屋企工作，暂定实行至本月11号。政府说因应疫情非常严峻并有恶化趋势，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大幅减少社区人流和社交接触，阻止病毒在社区海啸式传播。发言人说，各部门会继续动员政府雇员参与抗疫工作，并会继续因应疫情和需要调配人手支援抗疫工作。发言人又说，政府因应疫情而要减少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造成不便，希望市民理解，呼吁雇主尽量给员工在家工作。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2年多来首次会面，实现东澳之约，举行新春之会，为后疫情时代的中俄关系谋篇布局，体现两国战略合作的高水平，彰显两国元首的高度互信和友谊。拉夫罗夫表示，俄中开展高水平战略协作和密切协调是双方共识，不受国际政治局势影响，有利于增强国际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双方一致同意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共同抵制将体育政治化，支持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致主张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反对任何制造阵营对立和集团对抗的企图。双方仲就金砖合作和乌克兰、阿富汗、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协调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今次是马克龙同普京一星期内第三次电话会议，两人讨论到乌克兰危机以及莫斯科对西方国家的安全建议。外丽社工表示，两人同意缓和局势的必要性，并就继续对话达成一致。在对话过程中，普京没有表达任何攻击的意图，普京明确表示他不寻求对抗。泽连斯基表示，同马克龙的通话中讨论应对乌克兰安全挑战，以及就加强以诺曼第模式在内的和平进程进行对话。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寒冷，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约为17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是 82%，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2月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本港疫情严峻，昨日确诊个案增加142宗，有31宗源头不明。